非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，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。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艺术中心举办，这是一个偶然，是一个惊喜，也是对一位琵琶演奏家多年的无限追求和探讨。同台演出的有来自我国新疆的维吾尔歌后，还有来自塔吉克斯坦、意大利等地的音乐人。听到这里，有没有刷新你对这种1500年前由波斯传入中国的曲项四弦琴的认识？它的音域之广阔。特有的音色完美还原了丝绸之路上的中亚之声。搭配西域乐器合奏演出的美妙旋律，唱腔顿挫神秘，每一处转音都带着浓浓的异域风情。 我说太有味道了，就是这个味。 距离，他说他们之间最好的沟通是音乐，他们继承各自的传统音乐，又创造新的跨界传统。 Darjeelin 的塔杜塔尔和那个手鼓的安德烈先生。音乐这个东西很奇妙的，真的非常奇妙。通过音乐交流，通过音乐对话，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价值。 发现频道最近刚刚发行了关于中国发展的纪录片第三集《合作共赢》，其中录制了五。 全世界就铺开了，然后包括英国、新加坡，好多国家都知道这件事儿了，把我这个故事延伸出来了。做一把是对中国音乐家的一种尊重，而且他就是他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琵琶，然后去查，去网上很多地方去调查谁是吴满。 东方和西方通过琵琶这件乐器进行了直接的音乐艺术。当代作曲家灵感的缪斯，他是一个关键人物。谭盾因为欣赏吴蛮，专门为他创。赵继平在两次跟吴蛮的合作中，对他的琵琶演奏丰富的色彩和艺术有相当的感受。 涌，时而高壑呢喃，如同一方文化的风格流传，自成一格，一曲入心。胡满曾经到我国的西北地区和台湾地区，发掘目前仍然存于农村的道教仪式，皮影老腔、地方戏曲、 怪物啊。 胡满他乐于和音乐家跨界合作，他曾经说过，各种音乐形式他都想去尝试。台北市立国乐团和胡满合作的版本，秦岭一直就是一个铿锵有力、情感丰富的水土。第二乐章《别亦难》，饱满的音响色彩和琵琶主奏间的拉扯，加上琵琶左手按音摇指的矛盾，内心的烦乱油然升起，音乐中满是愤懑、纠结和挣扎。有着信天游、在乐队的驰骋烘托下，琵琶透过扫弦、击板、五弦等技法模仿，西北经受住了考验，他玩在传统，转成于当代，重新让我们认识传统器乐的可能。东方音乐文化也成为西方文化艺术发展的因素之一， 以笙为启发而发明的管风琴，以笙那等业已成为中国民族乐器。吴曼说，弹丝绸之路离不开中国，弹中国更离不开琵琶。 往往其实唐朝是非常非常鼎盛时期，所以说你要弹丝路你不弹琵琶就少了一块，为什么呢？琵琶代表中国，你弹 对他留下深刻印象也难，他可以是非常激烈非常戏剧化的十面埋伏这样的打击乐型的作品，形式上的合作有创造性的合作，他更倾向于后者，他认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，会带来一种7年的音乐训练营教授团队，指导4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学习即兴演奏。这一组汇聚了你会发现很多耳熟能详的曲， 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，不怕日晒，超长续航，地上水下随时随动，感受我的心率，带我体验活力。 如叹息一般的唢呐声，把我们带到了电影《百鸟朝凤》中。焦三爷是无双镇的唢呐王，有一年事已高，他把唢呐班传给了自己的徒弟。9号晚上，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，电影放映之后的交流活动中，方丽面对台下座无虚席的学生， 看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尊严，而我们各位 名导演在向我们倾诉着他的担忧，他的深情。 那应该是很像这个交散的感觉，很多地方很像，应该会说是他的精神写照，精神自传。 在张大龙创作电影音乐期间，舞蹈曾经先后三次来到他的琴房，和他交流音乐方面的想法，并且试听效果。 沉入到那个里边，当然这个音乐里边有伤感的音乐，有抒情的音乐，而且有苦中作乐的音乐。